Lesson 27. 第二十七课。你们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。 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中国人收到礼物的时候会说什么？ What would Chinese people say when they receive a gift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大双，明天我要去中国朋友家做客，也需要带礼物吗？ 我们跟你们一样，都要带点礼物。 听说你们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一般送有意义的小礼物，你们喜欢送比较贵重的礼物。 我们也送小礼物，礼轻情意重。 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常常说谢谢，我非常喜欢。你们呢？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们常常说您太客气了。 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会马上打开，你们跟我们一样吗？ 不一样，我们不会马上打开。 为什么？ 我们觉得这样不礼貌。